第十二集，他竟然拒绝了。安宁跟着秦威航一直走着，他低头窘迫地推着眼镜。其实这只是无意识的小动作，秦威航却觉得这样子很好玩。已经好几次看到这个男生在他面前一个劲低头推眼镜了，他心想，是他很可怕吗？还是因为他长得高啊？不对呀，他长得高，安宁应该抬头看他呀，因为安宁比他矮不少，还低着头。秦维航观察对方的视线，也不由得跟着低下去，最后断定是因为这小子怪萌的吧。 我以为你要一直跟着我走呢。 不知道前面地铁站离多远？ 其实两边距离差不多。 哦，那我还是陪着你走到下个站吧。 你怎么知道我能走到下一个站？ 嗯，你住附近啊？ 再往前走就是我住的地方了，后面的路你得自己走了。 你住哪儿？ 到了我这给你看。 两人又迈开了脚步，安宁环顾四周，这条路两边不是茂密的行道树，就是小区的围墙，沿街都没什么店铺和行人，车也少。 这边都没什么人烟呀。 嗯，所以走起来舒服。 安宁偷瞄秦威航，心想，难怪他这么喜欢攀岩。秦威航两只手抄在棒球夹克的兜里，里面的纯棉白 T 恤被晚风吹得贴在他胸口，让安宁又想起那场惊艳的深水攀岩。实在难以将视频里那个帅破苍穹的攀岩者和眼前这个穿着潮牌高大俊美的男生联系起来。看衣品以为是一个很潮很个性的男生，没想到其实不喜欢大城市和快节奏，挺矛盾一个人，但也矛盾得很有魅力。 到了，我住这儿。 安宁跟着看过去，这个小区比邻蓝田郡，环境也不是一般的好，大门气派，绿树成荫。 这租金贵吗？ 也还好，比学校宿舍贵就是了。你再往前走不到200米就能看见地铁站了。 好，那再见了。 哎，要不要上来坐坐？ 安宁都转身走出一段距离了，忽然听见身后传来的声音，他闻声转过头，脸上写着惊讶。真的没想到秦威航会开口邀请他上去坐，心里特别雀跃。然而蠢蠢欲动了一会儿，还是坐吧。 下次吧，这条环线收班挺早的，再晚怕是得收班了。 嗯。 秦威航点了点头，挥了个拜拜，转身走了。走进小区大门，四周又恢复了安静，再没有人在耳边说话了。那些化掉的地面、摔碎的果冻的异响也骤停了。秦威航停下脚步，回头望向安宁离开的方向。安宁在的时候他也没觉得对方吵，他没想到不在的时候会觉得这般安静。前方的车位处，一只大金毛冲出车门朝他撒欢地跑过来。秦威航被大狗撞在大腿侧才回过神，俯身揉了揉大狗。 哎呦，对不起啊，我刚开车门还……哎呦，小秦呐，毛子不行。 没关系， 他可太喜欢你 了。秦威航抬手找阿姨要过牵引绳，拍了拍金毛的背让他停下来，然后蹲下来给大狗套上了牵引绳。金毛全程都很配合。套上牵引绳后，秦威航拍了拍大狗的脑袋。 毛子为什么喜欢我？ 因为你长得帅嘛。 我在你眼里也是帅的吗？是吗？ 她是女生，这个她最有发言权了。 啊， 来毛子，走了走了。 金毛妹妹最后被牵走了，临走前还给了她一顿狂吻。秦威航站在昏暗的行道树下，阿姨给了她几张纸巾，她拿来擦了擦下巴。狗子真的舔了她好多下。他垂眸看着手里如湿的纸巾，还想着之前的事。 居然会想叫他上去坐坐，他还拒绝了。 第二天，秦维航来上法理学课，因为上热搜的事，他现在一到学校，到处都有人围观议论，走进教室也是一阵瞩目。安宁见秦维航仿佛是习惯了似的，一如既往对周遭眼神视若无睹，挎着背包绕过讲台走过来。安宁笑着抬头冲他打了声招呼，秦维航朝他点了一下头，这下连前排的梁胜涵都惊了。 哎，安宁，这怎么回事啊？他都会冲你点头了 啊？毕竟是室友嘛。 安宁也不知怎么解释，班上其他人好像是不知道他和秦维航已经怎么说，彼此认领对方这个室友了。来龙去脉说来话长，他只好打起了哈哈。 室友个锤子，他都不跟你住，你瞅瞅他那眼神，酷得让人心慌。 第一节课下课休息时，安宁站起来活动了一下，摘下眼镜站在窗户前望远，放松一会儿眼睛。在戴上眼镜时，冷不丁瞧见窗玻璃上倒映的自己，想起袁小叶叫他蘑菇头小青蛙，他有些哭笑不得，冲着玻璃上的倒影捋了一下刘海。他心说，真的那么像蘑菇头小青蛙吗？哎，下次还是不要穿绿色的衣服了吧。转身要落座时，突然发现秦维航靠在椅背上，视线正落在自己身上。哎呀，什么视线落在自己身上，这说法未免太自卑了，他现在对秦维航来说又不是陌生人。秦维航就坐在那儿光明正大地看着他，右手上还拿着手机，人放松地向后靠着，样子很随意，大概之前是在刷手机。两人视线对上后，秦维航便若无其事隔着两排座位的距离问他， 昨天赶上地铁了吗？ 啊，赶上了。 也不知道秦维航为什么这么问，那时候还早，地铁还得一个钟头后才收班呢。不过他发现从这个距离好像有点看不清秦维航了，准确地说看不清他的眼睛了。秦维航的眼睛是非常亮的，有夺目的感觉，看来这副眼镜是该换了。安宁又推了下眼镜，秦维航心想，这个时候冲他推眼镜又是什么意思？安宁扶了眼镜后，秦维航那双眼睛果然再一次明亮夺目了起来，又亮又深，一如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模样。不过安宁也注意到教室里不少人此刻正关注着他俩，那种暗戳戳的关注其实特别欲盖弥彰，毕竟人是对同类的视线很敏感的生物。作为被秦维航主动问话的人，他顿觉压力山大。然而焦点人物秦维航仿佛无所谓似的，问过他这个问题后就又低下头看手机了。两节法理学课结束，安宁照例留下来清扫教室，打扫到最后一排清理抽屉的垃圾时，忽然摸到一部手机，险些一股脑扫到地上。那是一部黑色的 iPhone， 他对苹果手机的样式不熟，唯独认识这部，因为秦维航用的就是这一款。手机壳的样子他也记得，是很简洁的黑色纹路。他抬头确认了一下座位，这绝对是秦维航的错不了。也不知他是不是又在课堂上睡觉给睡忘了，他把手机拿出来，想着先把手机放桌上，要是等打扫完教室秦维航还没回来找，那就留个字条让秦维航到寝室来找他拿。正这么打算着，突然从教室外走廊尽头的方向传来女孩的尖叫声，叫声太刺耳了。安宁惊了一下，急忙奔出门，一出教室就看见一个身穿深色衬衫的男生急匆匆地从过道跑过，他只来得及看到一个背影，隐约还听见对方在笑， 他一头雾水地赶去走廊尽头，走廊尽头是厕所，有人从男厕所里跑出来，是和梁胜寒同寝室的小胖。小胖本名叫庞涛，实际一点都不胖，但是后来大家看见他身份证上的照片，那时是个黑皮小胖子，大伙便干脆把小庞叫成小胖了。 怎么了？ 有人偷窥女厕所。 就是啊。 谁啊？